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《感应篇》第120节。又枉杀人者，是以刀兵而相杀也。前面讲过，横取人才，这种属于盗。盗绝对是负债。负债当然要还。佛同我哋讲得好清楚，佛所讲嘅全系事实，因果通三世，所以欠债要还钱。呢一段讲嘅系杀生，杀生系欠命，欠命绝对要偿命。由此可知，杀同盗其实是真正的自害，在这个地方绝对占不到着数，得不到利益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绝对不做这种事情。反过来，悟道得大富，不杀得长寿。你想下，富贵健康长寿是人希求的，为什么做那种恶业，损自己的财命？那是愚痴到极处了。注解里面注得非常好，虽然注得不多，但是确实能提醒我们对这个事实的重视。小注里面讲上言横取，前面一段讲横取人才，而以枉杀继言者，跟住是讲冤枉杀人。要枉杀之事，行由爱财惜财而起也。古今中外，这种事情我们听得太多，亦看得太多了，尤其是在近代。我们在报章、杂志、资讯里面几乎日日都见到。与孟子言则非自杀之也，一间耳，语意相同，最为直接痛快。枉杀之事，略言其故有七。冤枉杀人举了七个例子，人在佛经上讲的命有生命有慧命，杀人一般只知道是断人生命，还有一种障碍人地慧命的、断慧命的，那种罪过比杀人身重严重。这个道理和事实确实不是大圣大言讲不出来的。 杀人生命是一般世俗里头有咁嘅一种讲法，49日之后佢又投胎啦。佢系俾人冤枉杀嘅，如果佢嘅福禄仲未尽，佢又嚟人道投胎。所谓20年之后又系一条好汉，呢句系讲因果循环轮回嘅现象，系真嘅，佢会嚟报复。正当嘅行为，圣贤人教我哋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何必同人结怨？极力要将冤仇化解，大家和平共处，互助合作，咁几好呢？何必要讨债还债，要冤冤相报？呢种世世嘅恩仇，就是轮回果报里头第一个因素。你哋总言之都是从贪嗔痴起的，所以佛讲贪嗔痴叫三毒烦恼。三毒如果唔消除，唔单止轮回无尽，三恶道一定唔会离开。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好，我哋时时读要记住，菩萨慈悲喺恶道里头度众生，只要你真有毫发善根，菩萨都帮助你。但是帮助你超生，你再得人身，冇几耐又回到恶道去啦。佢唔会从人道往上超生，人道打个转又回恶道去啦。呢种现象，因果我哋睇得清楚，只要你稍微冷静啲，就喺我哋周围，就喺我哋眼前，我哋能冇警惕咩？冇警惕如痴啦，众谁信烦恼，众谁信习气，咁就係经上讲嘅可怜悯者讲嘅一浅题。一浅题可怜悯者唔係讲人。佛喺经上字字句句讲嘅係自己。应该警觉，应该觉悟。呢、这个地方佢同我哋举咗七个例子，第一个係断狱，就是法官判案，受人贿赂，冤枉人，屈杀人，这种是冤枉杀人的第一种，古今中外都有。第二就是行尸。行尸是什么意思？行军。这种个尸是军队。行军作战的时候，放纵属下士兵， 去掳掠人民的财产，杀害无辜，这种是无功，这种事情有，历史上亦好多。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，自古以来做大将的能有好仔女、有好后代的太少太少了。什么原因滥杀无辜？只有将帅明理，读过圣贤书，爱护老百姓，这种少，后代亦非常好。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是郭子仪，儒将，他的后代好啊。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细心去观察，凡是不爱惜人命的那种将帅，后代都非常凄惨，甚至自身难保，这种好多好多。第三种是用药，就是讲医生了。现在这种医生太多了，你的病本来很简单，好容易将你医好，他为了要钱故意不医好你。为什么？你日日找他，日日送诊金，这种心非常不好，等于杀人一样，将人的病拖延，轻病拖成重病，到最后医不好，所以这种是有意去杀人，比那个容易杀人的罪重重。他目的不过是取财而已。第四种是破印，就是现在说的堕胎。堕胎是杀人，罪过极重。现代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你看佛所讲的，小朋友投胎到你家来，同你家有四种缘，有报恩的，如果是报恩来的，你将他杀了，恩将仇报，恩又结成冤仇，你麻不麻烦呢？如果是报仇报怨来的，那一下就怨上又加怨，加重了。所以这种事情绝对不做得，极重极重的罪孽。读佛书先了解这个业因果报的可畏，世间人为什么现在做这种事情这么普遍？我们时时出门坐车，看到车上都有广告，堕胎1200元，医生打广告专同人堕胎，那种医生讲句不好听的话，刽子手，专门杀人的。他杀一个人得几多钱？不过1200元，那种罪不得了了。你这一生欠几多人命，你得到的利益又有几何？做这种傻事， 世间好多好多谋生行业，佢唔做，佢要做呢种事情。呢度系讲杀人、杀畜生，咁就更加唔使讲，更多啦。畜生亦系命，你要杀一条命，将来你要攞一条命去还佢。世间点解会有战争？点解会流血？无非是杀业的果报。佛讲得好，如果想世间永远免除刀兵劫，刀兵劫就是战争，永远免除战争。佛讲了一句话，除非众生不食肉，众生要完全断绝肉食，世间的战争就无了，就能真正避免。换句话讲，你还想食众生肉，你就无可能避免战争的祸害。我们学佛，特别是念佛，希求在这一生中永脱轮回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们想想，众能不能食肉？虽然佛在经上没有讲过这样的一条，我们自己要能想到，众食肉绝对不如法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能将肉食断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把握。还断不到，勉强说我食三净肉，往生确实无把握。你同事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，第五种叫岩蛊，诈财陷害，蒙相横约，这种事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。抗战期间，我在贵州读书，湘西云贵一带少数民族，他们养蛊，放蛊害人，亦多数是为了谋财害命，做这种事情。第六种是风水，迁坟害人，绝地自祸，就是看风水先生。往往亦是因为贪图钱财，破坏人哋的风水，这种居心就不善了。佛家对这种事情，阿难问是佛吉空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。 佛在经典上讲的东西，说明其所言的道理。风水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居住环境。我们人有居住环境，鬼神亦有居住环境。我们破坏鬼神的居住环境，亦惹祸。戒经里面佛同我们讲，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。树神是什么？有些灵鬼依附草木，他依附住，那就是他的家，他住在那里。不是树成精成神，是有鬼神住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佛同比丘讲，从前在山上住小茅棚，就地取材搭个茅棚，咁当然要斩树，斩树一定喺三日之前去祭祀，去诵经，咒怨，请佢哋搬屋，先打交道，要借佢间屋，我搭个茅棚修行。人同人的关系要处得好，人同鬼神的关系亦要处得好好。请他迁居，不可以任意斩的。所以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究竟是怎发生的，没有人知道。现代人只讲科学，科学仲未达到呢种程度。呢种亦系属于杀人。第七个系容尸，就系讲杀人为命。嗰个尸系老尸，误人子弟。误人众信，害人子弟。这种杀人不一样，一个是杀人生命，这种是杀人为命，罪过等同。后面结论上讲，不有人祸，必有天刑。虽若杀人，悉足自杀矣。尤其是杀人为命的，在佛经里面讲，这种罪业比杀人生命不知要超过几多倍。这种事情我们以前曾经讲过，发起菩萨殊胜智牛经，大家读下那部经就了解了，就知道破坏人学佛，障碍人学佛，那种罪过有几重。经一开头，佛举了个例子，有两个比丘讲经说法，有些人因为嫉妒来破坏，造谣生事，令听众对法师失去信心。那个讲经道场被破坏了，造作这种罪业的人，我们在经上看，经常是讲我们人间的时间1800万年堕地狱。我们人间1800万年 地狱和人间有时差，时差很大，在地狱里面感受的是无量劫。所谓度日如年，何必要做这种罪业？念头一转，随起功德，你福报就无量无边。随起是绝无嫉妒，绝无破坏，欢喜赞叹。劝人好好咁学，你嘅功德同讲经说法嘅功德一样。殊胜嘅果报不可思议。你睇和福常言讲得好，都系一念之间。一念讲，我哋喺呢一生中修无量无边嘅福报，一念迷做无量无边嘅罪业。佛菩萨对我哋有咩恩德？有几大恩德？各位从呢度可以体会得到。佛系真正救度我哋，我哋要感恩。用咩方法感恩？依教奉行，真正听懂啦，相信啦，认真努力去做，就是报佛恩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